时间到了啊，聚义堂的朋友们啊，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啊，受这个群管李岩石大哥的委托啊，让我来给大家讲点东西啊。我考虑着讲点新鲜的啊、有用的啊，于是就想到了这个罗马史的题目。但是呢，我有五年多没怎么碰过这方面的书籍了啊，所以难免有点生疏，希望大家见谅。记得是2008年初的时候啊，我买到了一部古代罗马史啊，大概有900页的那么一个大部头啊。这部书啊虽然是苏联人写的，但是写得很好啊、它的学术性啊和可读性啊都很好。所以啊，我基本上是一口气就读完了。从此啊就开始对罗马史产生了很大兴趣。直到2011年11月啊，我写作完成了一部16万字的凯撒传记啊，这个书啊直到2015年底啊才得以出版。以前啊也跟人签过合同啊，那个但是呢被人家毁约了，题目叫凯撒从人到神啊，但是呢我这个书啊只是一套青少年传记系列里的一部。为了适应丛书体力啊和照顾这个青少年的阅读水准啊，就被删除了很多内容啊，非常遗憾啊。但是呢这个书啊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前面已经说了，由于比较生疏了，现在一下子摸过来啊也不是特别熟悉啊。当然准备了三天吧，这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啊。现在呢采取这个漫谈的形式啊，就给大家讲点这个有价值和有趣的这个事情啊，尤其是下午啊就是讨论的时候啊就提到了这个关于罗马的这个基本制度的问题啊。下面开始讲第一个部分，罗马的崛起与共和时代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制度架构啊。研究罗马历史啊，首先我们要抛开固有的中国历史的观念。因为这个古罗马的历史演进模式啊跟咱们中国的历史演进模式啊是大相径庭啊。我在《凯撒从人到神》一书的序言里就说过啊，下面我读一段啊，就在我们的秦汉时代，古罗马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同时屹立而起，而且两大帝国在鼎盛时期的面积与人口等诸多方面也都相差无几。比如说这个面积啊都是六七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啊五六千万啊。与我们中国朝代循环更替的历史演进方式所不同的是，罗马虽也不乏政权更迭，但它更是处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环境里，它一路由小到大发展着，由一城之地而至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将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极致衰亡，又是由大到小日渐萎缩，直至最终仅剩下君士坦丁堡这一隅之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最终陷落便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至罗马建成的那个前753年其文明历时2200余载。 即便如此啊，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在西方也一直存在到了这个公元1806年啊。罗马最早的时候啊不过是意大利半岛中部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小的原始公社啊，大概就是那种从事农业或者定居畜牧业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直到后来啊才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国家啊、也就是所谓的城邦吧。据推测公元前753年正是罗马的建成之年，这一年啊也被视作罗马创建之日。古罗马当时啊那个这个历史纪年啊就是从这一年算的，公元算他们的那个元年吧。每个国家或者城市之类的往往都有一个传说。 古罗马也不例外，建立罗马城的据说是兄弟二人啊。传说这两个孩子啊从小就被家人遗弃， 反而是一头狼喂养长大的，所以罗马人啊就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了这个狼的子孙。从他们这种狠戾霸道顽强的表现上看，也确实不负这个狼的子孙的称谓。罗马城又被称为七丘之城啊，因为它是建在七个比较低矮的山丘上啊。这个民主共和的这些制度架构啊，这个不可能是从来就有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啊都是从这个君主制开始的，古罗马也不例外。在这个王政时代啊，罗马一共产生了七位国王，但在这种军事民主制度之下，这个国王啊，我推断他有可能啊都是推举出来的，就好像是同时代的斯巴达啊，就是古希腊那个，他们啊就是居然有两个权力一样大的国王，两位国王啊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制衡啊，有两个家族啊来世袭。在公元前509年啊，由于罗马的在任国王惹恼了人民，结果他就被愤怒的群众赶出了罗马，从此罗马便确立了这个共和制。话说在我国的这个西周时期啊，公元九世纪前九世纪吧，就是公元前800多年吧啊，由于这个周厉王的暴虐统治，人民也将其驱逐啊，从而开始了一段共和行政时期啊。只是中国的这种共和制度啊，不过是昙花一现啊。在罗马的共和国时期啊，主要是贵族处于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这个阶级斗争。不过这个矛盾啊并非不能调和啊，阶级斗争如果是你死我活的，那么这个罗马啊早就把自己啊给玩死了。就有那么一段时期啊，平民们实在是忍受不了贵族的这个寡头统治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武装暴动，而是选择了集体出走啊，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啊，这就是国家小的好处，大步一迈啊就出国了啊。贵族们一看这个架势不妙啊，如果平民都逃亡了，不但是自己的压迫对象没有了，而且一旦遇上外敌入侵啊，那么贵族们也没法独存啊，非得被人家掠为奴隶不可啊。贵族们啊于是就去追赶集体出逃的平民们啊，要跟他们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罗马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啊，叫混合体制。它不同于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国家所出现的那种古典民主制啊，从这个稳定性、效率等方面而言啊，罗马的混合体制啊要比古希腊的这个古典民主优越的多，因为古典民主制啊很容易陷入这种多数人的暴政。比如说那个苏格拉底之死是吧，他们随便那么一表决，哎，就把这个苏格拉底给处死了啊。什么叫混合体制呢？就是集元首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于一体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两个执政官啊，或者有时候是一个独裁官，就代表了这种元首制啊，就是类似像以前那个国王了啊。元老院就代表了这种贵族制，而各种公民大会啊和保民官就代表了民主制啊。在这种制度下，大小事务啊虽然多是由贵族寡头说了算，但平民也能对其权力啊有一定的制衡。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这种民主要素啊显然就是罗马人啊他坐在一起谈出来的啊，不是你互相打的结果啊，是彼此妥协的结果。什么叫混合体制呢？就是集元首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于一体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两个执政官啊，或者有时候是一个独裁官，就代表了这种元首制啊，就是类似像以前那个国王了啊。元老院就代表了这种贵族制，而各种公民大会啊和保民官就代表了民主制啊。在这种制度下，大小事务啊虽然多是由贵族寡头说了算， 但平民也能对其权利有一定的制衡。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这种民主要素啊，显然就是罗马人啊他坐在一起谈出来的啊，不是你互相打的结果啊，是彼此妥协的结果。当然了，因为长年累月的对外战争啊，所以罗马内部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了。下面啊，我就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罗马的制度架构啊。在罗马起政治支配作用的是贵族阶层，尤其是那些地位和财富还没有走下坡路的新贵阶层，他们的主要堡垒与共和国的领导机关就是元老院啊。这个元老院啊，就是应该是现在这个议会的前身啊，但是呢他又是有这个行政职能，类似这个国会啊与内阁的这种合一吧。元老院最初权力并不是很大，但由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所出现的危急情况，导致罗马的行政权力啊越发集中于元老院之手。这个被认为是罗马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啊，起码是一种停滞。历史学家对此评论道，第二次布匿战争对于罗马的影响之深，可以与亚历山大战争对希腊人的影响相比拟。因为这个那个亚历山大把这些罗马把这个古希腊都吞并以后啊他这个基本上就实行了一种那种国王的那专制统治了哈。这个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间是公元前三世纪末期，也就是中国的秦始皇以后那个楚汉争霸啊那个时代啊，就大概是那个时代。从这个时候起，元老院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元老院啊，有权审议国家的内外方略及决策，同时他还有权对全部国家生活加以最高监督。由于罗马最初是由小小的城邦发展而来，原本的事务啊并不是很多，所以家长式的元老院一向管得很宽啊。在王政时期就有元老院了，这些元老也就相当于议员了。最初啊，一般是300人的名额。任命元老的权利啊，以前是属于国王的，后来啊则属于执政官，再后来啊又转到了监察官之手。元老啊，以前都是由贵族充任，但是后来啊也逐渐有了平民。这可能跟平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啊，个别平民战功卓著啊，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元老是没有工资的啊，所以一般平民啊也就承担不了这个经济负担。而且法律还规定啊，元老不许经商啊，这样那些心腹阶层啊也大多不愿进入元老院。因此啊，元老院也就更加的贵族化，保守化。元老啊主要还是由卸任的高级官吏们担当啊，可能啊也有一定的财产限制吧啊，他们大多是土地贵族与政治保守派，所以元老院主要还是体现贵族的整体利益与意志，但元老基本属于社会精英啊，有时候也能适当照顾全民的利益啊，所以罗马的体制也有一种精英政治的取向和保守主义的作风。罗马的人民大会啊是最高的表决机关，在这些大会上会选出像执政官、行政长官、监察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甚至独裁官一类的高级官吏。雅典的民会啊是表现人民意志的统一机构，但是与雅典不同的是啊，罗马却有两个民会，形式上甚至有三个。百人团民会啊，选出一切普通的高级长官，如执政官、行政长官、监察官。那个不分等级且不要求财产资格的特里布斯民会啊，是最民主的一种人民大会，在这个会上会选出纯属平民的高级官吏啊，比如说保民官和那个平民营造官。这个平民领导官主要是搞这些市政建设的，搞修路的这个工作的啊。职能啊产生了一定的重叠， 这样一来啊，便降低了人民大会的威信，而从这里啊，可能就体现出了罗马民主啊这个不太成熟的一面。这样我们简单看一下罗马的这些高级官吏啊，他们的职权啊往往非常广泛，并不像他们的名称啊那样单纯呀。当时的罗马人啊根本没有什么文武分途的概念，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训练就是要承担，能够承担一切事物。所以这个出将入相啊，文治武功啊，实在是常态啊。不过像凯撒这样的权才啊，在古罗马实际上也并不太多见啊。如果说元老院是这个董事机构的话，执政官啊就类似于执行 CEO 啊。罗马的两位执政官名义上是共和国的最高官吏，任期啊只有一年啊，跟现在的这个四年或者五年的总统制相比，有点太短了。他们具有军事权和民政权，凡有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啊，执政官往往是要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出征的。但是经常的情况是出去一个留下一个啊。象征执政官权力的带有斧头的棍术啊，即是法西斯一词的来源。一般执政官有12位侍从，独裁官则有24位。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就是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啊，在王政时代他时常啊代替国王行政，所以才有如此称谓。但是他经常啊掌管这个最高的这个诉讼啊，有点像这个大法官了，所以啊一般也被通称为大法官啊。不过当职，刚才我前面说了，他们这个职权啊都很混合哈，也不是分得这么清楚，不像现在这个三权分立这样啊。不过当执政官不在罗马的时候，行政长官啊则可以代行其职权，这一点啊就不如现代民主之下行政司法区分的那么严格。随着治理行省的需要啊，行政长官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啊，原来可能有8个，后来就增加到16个了吧好像。决定元老人选上看，监察官这个职位似乎凌驾于一切荣誉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罗马人政治生涯的顶峰。监察官是每年各从贵族和平民中选出一位来担任啊。监察官的权力啊是多种多样，除了任免元老的权力以外啊，还包括检查公民的生活和行为，贬黜歧视等，还负责统计公民财产，并将公民按照社会等级政治等等级列表啊。这里再介绍一下这个歧视阶层啊，它是夹在这个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在贵族与平民斗争时啊，歧视阶层啊往往是一种欺强的态度。歧视啊原本是指在军队中充当骑兵的人啊，由于马匹等装备并不是人人都置办得起的，所以这个歧视啊也就具有了某种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指代意义。久之，歧视成为一种荣誉头衔，有戴金戒指的特权，成了那群啊有一定财富但没有政治地位的人们的代名词啊。这个歧视啊每年还要到这个监察官那里去登记财产啊，他就类似近代的这个资产阶级了啊。由于元老不许经商，这样他们就只能打土地的主意，歧视则主要经营商业或者包办行省税收等事。一般来说他们都不愿意做元老，而情愿继续从商，这样也就加重了他们同土地贵族派的分化。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啊，歧视就需要同平民站在一起，向贵族争夺权益。这个就像近代的资产阶级啊，要常常联合平民一起向专制君主发难一样啊。但由于他们毕竟不同于平民，所以往往又与平民貌合神离啊，这样也就加剧了民众派的不利地位。 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权力的这种分散与制衡的作用。由此，由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改良方法所产生出来的保民官啊，也叫护民官，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保民官是罗马民主制的一个特殊的监督机构啊，他们一共是有10个人，由每年选举产生啊。以前他纯粹是由平民担任，但后来啊，立场倾向平民的贵族也可以担任，甚至有的那个贵族啊，他就是任那个平民做养父啊，他也可以就是获得这种平民身份啊。起初保民官行使的是帮助权，后来又发展出了反对官吏的命令，反对元老院的决定，甚至反对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议的权利。如果保民官啊发现他们和平民啊，就是这个建议啊，和平民的利益不合的话啊，他就可以反对交付大会表决啊。 古罗马的制度架构啊，就大致先介绍到这里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这个古罗马就是我说的这个，它是一个准法治、准宪政的国家啊，或者说也可以称为叫前法治、前宪政的国家。这一点啊，在古代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啊，它对于这个近代的这种制度的革新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这种积极的影响啊。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近现代的西方法律啊，又多了一种自然法，这是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的观念带来的。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基督教是人类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下面讲那个第二个部分，罗马的军队及其对外的征服战争啊。下面啊，先读两段我在《凯撒从人到神啊》一书中关于罗马人个性与其地理特性的这么几段论述吧啊。 正像我们后人所看到的，罗马从起初就不是绝对封闭的，它既有农业的因素，也有商业的因素，恰是两者的结合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由于地处台伯河下游和近海，罗马在盐的采集和运输方面就有了优势，再加上他们与两个相对文明商业化的富裕部落为邻，这样也更加促进了罗马自身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肥沃的拉丁平原既是罗马农业的基础，也是养活大量人口的保证。这里我插一句啊，这个拉丁语啊，或者说这个拉丁呢，就指的就是罗马其实啊。由于自身所处的有利位置，从很早的时候起，罗马就开始吸引了周边地区的移民，且越是那些最富有进取心和顽强毅力的分子，就越喜欢往罗马汇集。正是这些不那么安分守常的家伙，最终给罗马的民族性格留下了显著的痕迹。当后人在思考罗马的民族性格时，尤其在思考到他的性格怎样决定了他后来的非凡成功时，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两点的结合。一是小农保守主义的有利成分，它带来的是团结、坚忍和克制。再一就是从那种海盗、商人及冒险家们身上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勇敢大胆的各种特色，这就是对外的殖民扩张的兴奋剂。通俗地来说啊，仅有城里人的这个精明啊和野心还不够，还需要农民的那种坚忍和吃苦精神，这样才容易成就大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罗马这个小小的城邦啊，都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它在地中海的体系中啊，暂时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孤立的历史发展的策源地啊。当希腊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小小的罗马啊，只能待在一旁艳羡地看着。有人也许会这样疑问啊，为什么亚历山大当时啊不选择去征服近处的罗马及意大利呢，而甘愿不远万里去扫荡东方世界呢？ 其实啊，我们想想就能明白，罗马这样的穷乡僻壤、蛮荒之地啊，它怎么能值得亚历山大来大动干戈呢？ 但是罗马确乎又是一支巨大社会威力的策源地，是中部意大利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中心，它已经注定了要走上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任何敌人也阻挡不了。归根结底，这也是一种制度的优势。 罗马的历史啊，可谓是一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也是一部征服与奴役、心血与纷争的历史。 它的存在和发展啊，似乎更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符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古代社会啊，说起来确实像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啊，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国家民族众多，很容易就会在政治、商业等方面产生冲突，战争啊也就成为很普遍的一种解决手段。因为政治体制与古代中国不同啊，古罗马军队的指挥系统和组织编制啊，也跟中国官僚主义化金字塔式的军队组织模式大不一样。罗马军队啊，最大的作战单位是那个军团啊，最起初啊，一个军团的满员大致是4200人，但是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末的时候，就是那个凯撒往前大概100年吧啊，凯撒出生以前啊，凯撒出生以前的时候啊，这个一个罗马军团啊被扩充至6000人，每个罗马军团下辖有10个中队，每中队有3个小队。每小队有2个百人队，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啊，罗马军团啊常常不会满员，每个百人队啊总是维持在大概80人上下吧，这样每个军团的实际人数啊大概只有就是4800人左右，而且呢战斗减员啊也是常态。 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啊，一个看似不怎么起眼的百夫长，其实正是罗马军团的组织核心。罗马军团中啊，没有专职的军团长，甚至连专设的中队长、小队长也没有。除作战时临时派副将去指挥全军团外啊，实际上领导战斗、负责安营、构筑工事和维持纪律的，全是每个百人队的这个百夫长。在全军团的60个百夫长中，第一中队的6个百夫长被称为首列百夫长。他们可以直接指挥全军的其他百夫长。首列百夫长中啊，又属第一中队、第一小队的第一个百夫长，责任最为重大，被称为首席百夫长。他实际上就是全军团的总指挥了，他也是一个普通士兵所能升到的最高职位。百夫长们啊，皆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普通士兵啊，可以被提拔为最后一个百夫长。然后又可以逐个小队、逐个中队的升级为首席百夫长。对于这样特别的设置啊，显然是利于激发斗志和便于指挥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啊，罗马军队啊，的确是一支久经锤炼、战术超长、高度职业化的那么一支军队。另外，罗马的将领啊，大多习惯步行，以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这也是民主的一种象征。从流传到今天的所有铜像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啊，那些罗马的将领的小腿肚子啊，都长着两块健壮的肌肉啊。 罗马之所以首先啊在意大利半岛上称雄啊，这个原因很多。意大利半岛当时啊其实也是很多的国家，很多各种各样的啊，甚至有那个希腊人的各种的殖民地啊。下面会讲到啊，如果说罗马还有什么地理优势的话，那就是它正好处在意大利半岛的中心啊。如此一来，罗马人就可以根据内线作战的方法来行动，从而完成对各处敌人的分割蚕食。而意大利呢，它又处于整个地中海的那么一个中心地位啊，所以说后来啊，它完成对整个地中海这个区域的这么一个大的吞食啊。可能也是地缘优势决定的。 就跟早期中国中原地区一样啊，我们是从处于中心的河南一带慢慢向外扩张啊，直到形成今天的这种规模。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呀，总是喜欢吹嘘古代中国多么的了不起，古代的中国军队多么装备精良，战力突出。其实跟古拉瓦的这些工民兵比起来啊，简直不是一个档次。除了人数比人家多以外啊，简直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当然中国军队有时候也还行吧，有时候还很强，比如说李靖领导的那些部队和那个吴起啊领导那些部队，他们的单位战力啊都是很强的，包括岳飞啊。罗马军队啊往往可以以一敌十，以一敌百，人数多的敌军啊，哎，往往也没有胜算啊。训练有素的罗马人啊，用兵规模很少能超过10万。就是那个庞培啊，那回剿那个海盗啊，动用了12万啊，那个就算是比较多的了。 至于中国方面，动辄出动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啊，就是那个第二次增高丽啊，隋炀帝动用了118万人啊，那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意大利半岛上的人口并不多。罗马的人口啊可能也就是100万嘛，意大利半岛上大概有300万人啊。罗马军队的装备以及战术啊都是在长期的交流和战争中不断积累发展的。比如说他们这个战斗队形是吧，比如说这个西班牙舰啊，原来这个罗马人也有舰，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西班牙舰更好以后啊，马上就不用自己舰了。又比如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时候，罗马啊曾经就是说大力发展海军，因为他的对手啊迦太基的海军很强啊，罗马就开始大力发展海军，这样就迫使敌人啊这个迦太基啊完全丧失了海上的优势。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啊，他那个敌手啊汉尼拔就习惯那种围魏救赵的那种战术啊，就围点打援了有点。就是说罗马人就开始学习他这个战术。最后啊，这个学生啊也真的打败了老师啊。到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在军事技术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如军队的如中队的编制、设防营地制及投射武器等各个方面，甚至超过了其劲敌皮诺士的希腊化的技术。这个皮诺士啊，这个我要提一句啊，有一个城市叫皮诺士市的胜利啊，这个皮诺士啊，他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希腊的人，跑到这个意大利半岛啊，这个西西里岛这个地方，他殖民了这么一个国家啊，他跟罗马人交手啊，就叫杀敌1000，自损800啊，他最后虽然赢了，但是他是一场惨胜啊，皮诺士市的胜利啊，就被。就是称为惨胜了。就是 西方一位军史学家曾经指出啊，民主社会的这个公民兵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士气特别旺盛，尤其是当指挥官战死以后啊，这个军队啊因为他纪律也比较好，他就不会崩溃是吧，他这个组织体系也比较完善是吧，他还会就是继续的战斗直到最后的一个人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军队，当我们读到罗马史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几千人的罗马军队可以消灭几万人的敌军，而自己啊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伤亡。这跟中国方面啊杀敌1000自损800的模式啊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发生于公元前189年的罗马与希腊化的那个塞琉古王朝之间的这个马格西亚战役啊。这个马格尼西亚战役，那个塞琉古王朝啊， 这个亚历山大东征啊，他不是死了吗？死了以后就分裂为3个国家了，其中一个就叫塞琉古那个王朝啊。当时啊，罗马方面是10000的罗马军团啊，10000的意大利同盟军及10000的其他的各种的同盟军啊，总共有30000人，但是对方却有70000人。最后啊，经过一场激烈的交战，罗马人啊。只共战死了是300多个啊，而对方的损失啊接近罗马人的100倍啊，这个被俘啊伤亡啊达到5万多人，非常这个恐怖啊。 就是罗马的这种恐怖的这种战力啊，就是说你看，所以说凯撒他就敢带着那个半个军团啊，有4000人啊，3200那个步兵，就800个骑兵啊，就赶到埃及去啊，还在那里惹是生非啊，结果被对方的几十万人包围了，但是凯撒还是从容不迫。 当然啦，那个常在江湖飘啊，谁能不挨刀啊，是吧？罗马也有倒霉的时候，以前是被那些高卢的蛮族啊，北方蛮族欺负过啊，被迦太基欺负过，被马其顿欺负过，被各种各样的那些外族啊也都欺负过。比如说曾经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坎尼战役中，被汉尼拔这位军事天才啊，他一次性的就消灭了8万军队啊，当时那个汉尼拔的方面有5万人，你看他以少胜多，而且基本上把这个罗马军队给全歼了。当时啊，罗马全部的人口啊，可能也就100万吧，所以说死了这8万人啊，那真是元气大伤了。从那以后啊，罗马人基本上不敢正面跟汉尼拔打了。还有是 跟那个马其顿长枪方阵啊交手的初期，这个马其顿长枪方阵啊是非常厉害的啊，这是文明古今吧，当时就是非常厉害。就是说罗马军队一开始啊就被打得很惨，但是呢这个马其顿方阵啊，他就在扩张战果的时候，他就不方便了，因为他长枪嘛，他这个运转他不方便，反正就是最后啊就被这个罗马人啊抓住这个空子啊，就把这个长枪方阵给他破了啊。这里我要提一点啊，罗马在3次布匿战争中交手的这个对象就是迦太基啊，迦太基是中东地区的腓尼基人，在北非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那个突尼斯附近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国家。这个国家的制度啊跟罗马很相似啊，也是一个混合体制的共和国家，所以啊战斗力也很强，而且商业特别发达。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商业比较发达比较有钱啊，反而不如罗马人啊具有那种农民式的坚韧和淳朴。由于迦太基啊多使用这个雇佣兵啊，其人力兵源不足，且其上层不够团结，而且存在一种商业性的腐化。就是这个有点像东方六国啊和那个秦国对峙的时候差不多。那个秦国啊他就有点农民式的坚韧和质朴了。那个东方六国啊就有点商业性的腐化啊，当然也有制度上有点差异啊。如果经过历时达1个多世纪的3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啊于公元前20世纪中叶被彻底摧毁了。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比如说那时候那个有个老家徒啊他就整天就演讲啊，演讲完啊他都有一句话叫总之必须消灭迦太基啊，那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因为第二次布匿战争啊把他妈的罗马打得太疼了，罗马觉得迦太基绝对不能再崛起了再复兴了，一定要把它消灭，最后真的把它彻底消灭，把它城市都给扒了，然后地上都撒上盐，让这里永远不能住人。 迦太基啊算是罗马最大的一个劲敌啊，自从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重创了迦太基以后啊，罗马就进入了地中海地区就成为了地中海地区一个最强的国家，开始进入了大征服时期。西班牙、马其顿地区啊，包括希腊等地区啊，首当其冲。经过100多年的对外征服啊，就是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了啊，到共和国的末期， 当这个凯撒吞并高卢，屋大维吞并埃及以后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的富庶地区，基本上都已经被罗马收入囊中，一个世界级的强国就这样形成了啊。在罗马的民族性格中，其实有不少优点值得我们后人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呢也是加以学习啊。罗马人往往不怕牺牲，不计代价，极其坚韧，有一股顽强的倔强的劲儿。我们都不能明白究竟罗马人是怎么看待生命的啊，他们为什么啊竟是把胜利和荣誉啊如此的看得高于一切。那罗马军队啊基本上都是一群农民了啊，比较残暴啊，可能有点愚昧啊，可能那样的，可能有点类似啊那个曾国藩那个湘军吧啊。当时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厄写道， 西庇阿就是那个第二次波斯战争时的一个罗马的大将啊。西庇阿判断进入城内的部队已经够多，便根据罗马传统放纵他们绝大多数人去对付居民。他们的命令是要消灭他们所遇到的每一种形态的生命，毫不留情。这种做法是用来激起战败者的恐惧，所以当城市被罗马人攻占的时候，您或许不仅会见到人类尸体而已，还有狗被砍成两段，以及其他动物被肢解的尸体。所以说就是看到一切能活的东西啊，都要杀死。 波利比厄原本是那个希腊人，但是呢他说亲历了罗马的崛起，他在自己的那个书里边就盛赞了这个罗马人的伟大。他说罗马人勇敢地寻求占有世界的疆土，并以其伟大证实其胆略正当，这并不是单纯的偶然性，也不是罗马人不了解他们干的是什么事情，相反，这是罗马人以克服困难和危险进行严格纪律训练所获得的必然结果。因为那个罗马啊是一个像一个大乡村吧啊，虽然他们这个法律比较健全啊，但是这个文化非常落后。到这个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才产生了一位像样的散文家啊，就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老家图啊，他被认为是拉丁文学的创始人。罗马虽然吞并了希腊地区，但是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这就跟蒙元满清啊武力征服了中国一样，但是汉文化却征服了他们。那个军事学家弗勒尔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他也说了这句话了啊。因为希腊人是西洋古代史中的中国人啊，总是能够征服其征服者啊。罗马的历史发展啊，经过了2000年的漫长演进，可以说留下了足够多的精神财富与经验教训，尤其是政治法律方面的宝贵智慧。我刚才在开篇的介绍文字里啊说了啊，罗马历史是一部风云变幻的大剧，也是一座充盈着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宝库，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关注，尤其是需要吸取罗马人的政治智慧与文化思想，以为中国的现实政治转型啊，就是说为我们中国的现实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服务。这个罗马人的智慧确实需要我们啊认真的汲取啊，所以说我这个讲座的意义啊，或者说我的用意就在这里。罗马城是一座永恒之城。民国的那个作家啊，就是朱自清嘛，在自己的游记中就曾这样写道啊，朱自清他去过那个意大利罗马啊，罗马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象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啊还可仿佛于百一。由于这个罗马以那个石头建筑为主啊，因此很多遗迹啊得以存在上千年。其实这个石头建筑啊，应该说也是西方比较比我们东方要先进的这么一个标志吧，实际上是这样的。 昔人有云啊，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希腊罗马文明与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恰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源头。如果说大河是古代亚洲非洲众文明的摇篮的话，那么地中海正是西方文明的摇篮。罗马曾经是地中海的绝对统治者，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懂得罗马就不懂得西方。罗马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尤其是法律与行政方面，它正是西方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的主要源头。罗马在中国的史书中一度被称作大秦啊，那个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中写道，其人民皆长大平等，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的称呼啊，就可以见连一向不可一世的中国人也已隐约感受到了罗马文明的高度发达，乃引以为同类啊。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要从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中啊，这个思想禁锢中啊走出来，复兴并接续这个希腊罗马文明啊，破除一种那个神权的那种迷信的那种东西啊。下面讲那个第三个部分啊， 罗马的内战与共和国的这个终结啊。罗马的大扩张啊，彻底改变了罗马社会的整体面貌啊。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以前也说了，就是说罗马在灭亡人家的时候，实际上也为自己的灭亡这个埋下了一种种子啊。因为这个罗马社会啊，它整个就彻底变质了啊。它原来是个小城邦、小国家，后来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帝国了啊。 经过三个世纪的战争吧，台伯河上的这个小小的农业公社便完成了对意大利全境的征服，也奠定了其奴隶制度的基础。奴隶经济啊，正是希腊罗马文明繁荣的前提，但是它跟政治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马克思啊，那个什么奴隶社会之后是封建社会这种论断，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罗马后来的一系列的对外征服，由于其巨大的成功，也因此产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后果。一方面，财富被大量地集中于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由此在那里引起了经济生活的高涨，这就类似于被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增强了流动性。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社会生产成本下降，从而加速了小农经济走向破产。再加上军队常年出征，士兵已经不再习惯于农业，从而更加助长了土地兼并的盛行及贫富分化的加剧。无论在任何社会，两极分化一旦过度，就必然要产生严重的恶果，直至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由于罗马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有产者所掌控的政治经济资源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原来民主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改变了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我们不难想见，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动摇，必然要带来上层建筑的调整。相反，欲实现政治民主化，不妨对这个经济基础，加以某种改造。这样的话，一个崭新的阶层，终于在罗马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由于这个阶级，毫无政治立场和唯利是图，要钱啊，要钱要财啊，甚至于就是甚于啊要民主要自由，是吧？他们也是这个暴民政治的这个潜在的主体了啊。这个集团啊，在民主的退化和共和的毁灭上起到了致命的作用。他们也可以是暴民政治的潜在主体，是最容易被专制者、独裁者所煽惑和利用的这么一个对象。在当时的罗马，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和政治派别，即以民主，即以平民为主的民主派，其实啊称为民众派更合适，和以贵族为主的共和派，称为保守派更合适。在今天看来，一个国家形成两个乃至多个代表不同政见利益的派别，是最正常不过了。而且不同派别之间还可以起到权力制衡监督的职能，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前提是在法治的框架上进行运作，进行这种权力的这种交锋或者争夺，阳光下进行这个政治角逐，政治博弈。当然了，在平民和贵族之外，还有一群立场有些摇摆的特殊的利益集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骑士阶级，骑墙的骑士阶级。随着大征服时期的到来，罗马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峻化，很多破产的农民，平民纷纷涌入罗马城，他们，的人数，可以占到，罗马城居民的半数以上，这一数十万之众的这个流民，显然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贵族出身的格拉古兄弟先后担任了保民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平民生活的改革措施，比如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平民，他们还建议国家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这些改革举措，似乎非常正当，类似于现在的这个福利国家，但在当时看来确实非常激进的。贵族们都吓坏了，因为他们怀疑格拉古兄弟，这些收买人心的举动，是别有所图，是企图颠覆共和体制的阴谋。 啊，因为他们这个有点像搞民粹了啊，贿赂平民啊，就获得一个巨大的一个权利吧，好像就是一个权力基础吧，若以后啊变成了搞独裁，所以这个贵族们都非常害怕啊。在贵族当中提出土地改革的人，这个提比略·格拉古不是第一个，但是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是做派很过分，因为这样就会打破贵族寡头之间的权力平衡。而提比略的兄弟啊盖约·格拉古走得更远，他向往的是希腊式民主，但这种民主啊很容易走向集权专制，或者说多数人的暴政。而且希腊也有建筑啊，雅典既有所谓三十建筑啊，就三十个人当专家做主啊。在盖约格拉古的改革推进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被完全打破，民众将取代贵族成为罗马的主宰。格拉古兄弟啊最后都失败了，老大是被杀了，老二是被迫自杀了。罗马的情况后来就是越来越糟了，制度上也开始有点混乱了啊，比如说这个保民官啊，尽管保民官神圣而不可侵犯，但是随着罗马形势的恶化，尤其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出现，保民官职位啊很容易成为贿买的对象，成为不同政治集团影响对象，如此一来保民官的干涉权也就成了最大的滥用职权的源泉。及至共和国末期啊，保民官的职位完全蜕变了，他成了个别集团进行斗争的工具和军事独裁的工具。这里再说一件事，就是说罗马这个民主制度不是蜕变了吗，这个罗马当时这个道德也彻底的退化了，道德也彻底堕落。比如说这个道德家这个小家徒啊，就老家徒的这个曾孙了，他们家的这些女的好多都是啊，就是说非常的就是说就是说是荒淫无耻吧，也有点这个意思，反正是乱搞啊。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妹妹还跟凯撒就是乱搞啊。啊，这里再说这个保民官啊，这里举个例子啊，就是凯撒同时代有一个军事天才叫卢克卢斯，这个人啊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啊，他为了打通一位保民官的路子，就走了一条李斯斯路线啊，通过贿赂与那位保民官相好的一个妓女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当保民官的光环啊，权力的制衡作用完全失去的时候，也正是罗马彻底失去民主的时候。这究竟是道德堕落的结果啊，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呢？当然我就认为，就是说原来这个罗马的这个民主制度啊，混合体制啊，它是一个城邦国家或者小国家适用的，但是一旦变成一个大帝国，他这种管理模式啊就不适用了，是吧，他就换一个了。随后就是马略军人干政的出现啊，这个马略是凯撒的姑父啊， 因为比较乱嘛，所以这个军人啊就开始蠢蠢欲动啊。这个马略是一个有军功啊，他比较厉害啊，打仗比较厉害啊，立下了很多军功，他好像是七次当选这个执政官啊，他是破例了，破得很厉害啊。马略啊诚然是一位非凡的军事家，但他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可谓无知啊。这个人呢个人能力啊与政治地位是不相称的啊，他是平民出身啊，没什么文化。所以啊他把罗马这个局面啊是越弄越糟。这个军人干政啊往往没什么好结果啊，他对于正常的政治体制啊是个极大的破坏，尤其是针对这种平衡的民主体制啊。马略啊把这个罗马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另一位强势人物啊，贵族派的苏拉就出现了。苏拉啊，对于罗马的政局及凯撒后来的事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他这个，应该说他的这个素质啊比较全面，而且他跟凯撒一样，都是就是非常风流、非常花啊，花花公子啊。苏拉是贵族出身，比平民出身的马略的素质全面的多，所以他在政治上也比较成熟。他既是一个军事家，也算是一个政治家吧啊。虽然这个人啊比马略还残忍啊，还要那么残暴，甚至还要独裁啊。苏拉打败了马略及其支持者啊，马略后来是病死的啊，但是他也被那个苏拉给打败了，后来掌控了罗马的局面，这个苏拉。但是呢他这个形式也是他必须要独裁，不然的话那他就被这些他曾经打败的这些对象被清算了啊。公元前78年苏拉病死，时年60岁啊，当时他的影响还在，所以罗马为他举行了极其豪华的葬礼。苏拉的墓志铭啊，据说是这样写的啊，很有意思啊。一个朋友不管给过我多大的好处， 一个敌人，你也不管给过我多大的危害啊，我都加倍的哈奉还了他们啊。就整个罗马历史而言，苏拉所起的历史作用还是不小的，不管他的主观目的如何，在客观上正是他打下了后来为凯撒等继承者所扩大和加强的那种可以命名为帝国的国家制度的基础，即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在保存共和国的外形的情况下，经常军事独裁的原则，消灭民主制度，表面上加强而实际上削弱元老院，改善行政和审判机构，扩大公民权，意大利的城市制度，这些都是苏拉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政治经验。所有这些措施后来再度出现于苏拉的继承者们的活动之中，并成为了罗马国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门。但后起的凯撒并不是苏拉的学生啊，凯撒的个性决定了他是一个可以把事情做绝的人。凯撒是一个伟大人物啊，他自然希望能够始终如一地贯彻自己的个人意志啊，哪怕抱天下之大不韪也在所不惜。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凯撒他也是想恢复秩序，其实起码要恢复这个希腊罗马这两个文明地区的秩序，是吧？他能用什么手段呢？他只能搞这个专制独裁，是吧？而且想搞这个开明专制，只是他没有想到可能后边的人啊他就不开明了啊。这里再补充说两句啊，在内战开始以前啊，元老院还是享有巨大的威信的，他也确实啊享有历史证实了自身组织的英明和不凡。直到整个罗马的国家机器啊不再运转如常啊，元老院最后啊也成了摆设。但是呢他有一种制度惯性，他到了帝国时期啊元老院还存在啊，还具有一丁点的权威。尽管独裁者苏拉有意提高元老院的政治作用而将其增至600人，但客观效果却正相反。这个凯撒更是如法炮制，将这个元老院的名额啊甚至增加到了900人啊，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都在削弱元老院的权威。现在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啊，我这个讲快一点吧。下面是第四个部分，无冕之王凯撒的生平与亲闻。这个我就简要的说一说吧，因为凯撒的生平比较长啊。凯撒的生年不是很确定，大概是生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啊。他的家族啊曾经显赫过，但是到凯撒出生的年代啊已经相当衰败了啊。他家就是虽然是贵族，但是比较穷啊，所以说住在跟平民住在一起。他的父亲啊应该说也是一个有实力的人物吧，就说这个事业蒸蒸日上，但是死的比较早。凯撒那时候是15、16啊，公元前84年他父亲死了。凯撒的母亲啊就说是非常关键了，他对儿子的教育啊也非常重视。而凯撒呢又比较好学，天赋又高，所以成为了一个文武全才，是吧？他是一个诗人呀，是一个修辞学家呀，是一个历史学家啊，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是吧？他的母亲啊他出生一个显贵的家庭啊，凯撒的外公啊是公元前119年度的这个执政官。凯撒就是说年轻时候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啊，他这个外公还活着，还曾经对他进行了支持啊。凯撒他可能还是个同性恋啊，他被戏称为所有男人的女人啊，和所有女人的男人啊。而且他还跟那个一个国王啊，就是说一个好像就是那个地中海一个国家吧，好像就是那个国王，他被称为那个国王王后的情敌啊，这个很有意思。凯撒这个人啊，就是再讲他一个趣事吧，就是说他有一回啊他被海盗抓住了。这个海盗呢就是开了这个什么开了这个赎金这个不是绑票，这个金啊是20塔兰特啊。但是呢凯撒说他们有眼不识泰山啊，说你们应该要求50塔兰特啊，这个50塔兰特是多少呢？就相当于2667个士兵的全年的工资，其实是一笔巨款了。这个凯撒虽然就是说在这个海盗堆里啊，但是他成天的就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啊，对这些海盗啊也是颐指气使，甚至睡觉的时候如果这些海盗啊大声喧哗，他就出去把他们骂一顿。这凯撒就是说你在跟他们开玩笑的时候就说啊，你们这些人我早晚都把你们给绞死啊。就是说他不是罗马的一个那个什么吗，他被海盗抓了，那个赎金啊实际上是由那个 一些那个罗马的这个附庸国啊，他们来交啊，最后他们也交了，罗那个凯撒也放走了，但是凯撒马上领了一批人啊，就把这些海盗给抓住了啊，结果也真的把他们给绞死了，而且这个绞死啊，其实是一种痛苦最少的那个处死人的方式，凯撒还是看这个旧情的。但凯撒当时啊，他那个他一开始就野心勃勃吧，他从那个年轻时候就开始搞政治啊。他跟当时的他那个对头啊，就一开始联合的嘛，那个庞培完全不一样。庞培啊，真是少年得志，是吧？他是从一个军事人物啊，军功巨大，才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凯撒与他完全相反，凯撒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然后才是一个军事人物。他是因为从政治上才获得这个军权的。比如他后来他当过这好多啊，财务官啊、营造官啊，这都当过，也做过行政长官。做行政长官之后，那个卸职了，又被那个弄到那个西班牙那个地区去了。西班牙啊，做那个行省的一个首长吧，他就开始打仗，开始征服那边的几个部落啊，就是小试身手，最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啊，凯撒又跟那个克拉苏和这个庞培啊联合，就是他们称为三巨头了啊。最后他成为那个执政官啊，那时候他已经都快五十岁了吧，好像四十多岁。然后他把自己的，他就只有一个女儿，他没有儿子，就嫁给了这个叫尤利亚，嫁给了这个庞培啊。庞培实际上比凯撒还大几岁。然后呢，那个凯撒后来，他就是做完那个执政官以后啊，他就到那个行省又去做那个长官了。这时候就开始征伐那个高卢了。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地区啊，就是法国南部叫纳尔波高卢，当时已经是那个罗马的行省了，但是北方那些大部分地区啊，它具有300万人口，就是很多部落它是彼此互不同属啊。那么经过就是说，经过一些小的战役吧，反正那个动静不大，把这个全高卢都给征服了啊。但是呢，后来这个全高卢又开始造反，凯撒甚至啊带领两个军团啊，还渡过那个英吉利海峡去征伐过英国的南部啊，也打得他们很惨啊。就是说后来他们都造反了，哎，就造反的这个过程中啊，那人家都联合起来了。比如说有一个最著名的战役，就是凯撒包围了8万人，他是6万军队包围了8万敌人啊，然后又被25万敌人和8万骑兵啊，又被这个26万人给包围了啊。结果他不仅把里面的敌人打败了，而且把外面的这20多万敌人也打败了啊。凯撒也是一个军事天才，非常了不起。他组建了很多那个罗马的军团，他组建了大概有十几个军团吧，啊，什么有什么那个第十骑士军团、第五云雀军团，反正十个，反正就是，然后把这些军团后来都归到那个谁那去了，那个屋大维啊，成为屋大维他打天下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武力吧啊。然后凯撒这个时候啊，经过8年的战争啊，大家知道那高卢战记嘛啊，经过8年的战争，把这个高卢彻底的剿平了啊。高卢有300万人，原来就是凯撒是杀死了100万人，就是把100万人卖为奴隶啊，就是这个高卢战争啊，就是影响非常巨大，让这个罗马一下子经济生活就高涨起来了，大量的财富。然后啊，后来就打内战嘛，他跟庞培打内战啊，这个也跟那个克拉苏死了有关系。克拉苏他去打那个帕提亚啊，结果死了。为什么他会打帕提亚呢？因为他也羡慕凯撒的这个战功啊。他也想去打东方那个国家，但是呢他就是被人家骗了，然后就是说就死了，然后就三巨头就失衡了，然后庞培也非常畏惧凯撒，于是就站到了共和派的一边。就结果呢这个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克拉苏啊，他就是镇压那个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这个主要的人物，虽然最后啊是庞培把这个斯巴达克斯的那个余部啊，就一丁点大概6000人吧，全部剿灭了。但是基本的这个剿灭镇压者就是克拉苏啊，这个克拉苏啊，这个人啊，这个贪财啊。然后后来那个就是那个打内战了，是吧？这个凯撒跟这个庞培打内战，主要是啊，他渡过那个卢比孔河啊，是吧？这个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凯撒的运气非常好啊，凯撒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是他的运气也非常好。这个可能就是说一个成功人物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他跟庞培进行这个交战啊，最有名的一个战役叫法萨罗战役，他是以少胜多啊，把这个庞培 给打败了，庞培后来就跑到埃及去了，结果被埃及人给杀了。但是呢，那个凯撒去追他的时候，就追到埃及去了，这时候就认识了埃及艳后了。其实他不是后，实际上他是王后，但是他又是个女王，但是他的丈夫是谁呢？是他的亲弟弟啊。那凯撒在埃及啊，就沉浸温柔乡了啊。因为这个埃及艳后啊，她算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之类的啊，反正会说好多外语。虽然她长得不是很漂亮，其实，但是她特别有魅力。而且凯撒跟她联合啊，其实也是用政治需要吧。后来就说这个她和谁啊？这个女的叫克里奥帕特拉啊，她后来又迷住了这个凯撒的大将，这个安东尼了。这个后来凯撒死了，她就跟安东尼啊，他两个就成相好的了啊。然后凯撒又到那个现在这个小亚细亚地区吧，就是五天打败了强敌了，反正那个流传出一句话叫我来了啊，我看见了啊，我征服了啊。然后后来又去西班牙啊，北非是吧，当然在西班牙打了最后一次战役，打的是庞培的儿子，哎呀非常艰苦，但是也赢了，就说把这些敌人啊基本上都剿灭了，就内部的敌人都剿灭了。然后他就准备去打帕提亚啊，就是当然他还干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就也干了好多工程嘛，是吧，也改革了这个制度了。但是呢最后公元前44年他被人刺杀了，20多个人嘛，好像其中有一个叫布鲁托，是这个小加图的外甥，就是说但是呢凯撒认为这个布鲁托就是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跟布鲁托的妈这个两个人啊是情人啊。这个有一个记载啊，就说当凯撒发现布鲁图也在刺杀者之列时，他便用希腊语吃惊地说了一句啊，也有你我的孩子啊。在中了23刀以后，凯撒就这样丧命了。不过事后人们检查到伤口，这只是发现了一处致命伤，而他倒下的地方正是庞培的雕像的基座之下，他的老对手啊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见证了他的死亡。凯撒死后啊，就是说是他姐姐的孙子了，也就是凯撒的养子的乌大维继承了啊。乌大维当时好像只有19岁吧，所以后来又形成了一个后三巨头，叫乌大维、安东尼、雷必达啊，他三个主掌。后来他三个又开始争夺天下，一直争到公元前30年，乌大维打败了这个安东尼啊，成为这个奥古斯都啊，建立了真正的罗马帝国啊这个制度。 这个我再读两段啊。对于凯撒的成功的刺杀活动，便将这位西方历史上最大的活物活动家送进了坟墓，过分地夸大凯撒的历史意义，在我们看来那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知道凯撒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不是十分独特的，他在许多方面是继续了苏拉的事业。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如果说苏拉打下了帝国的基础的话，那凯撒则是修造了他建筑的本身。罗马在形成了一个世界帝国的规模后，确实需要独裁专制的行政效率及控制力。长远来看，这虽是制度上的一种倒退，但对于当时而言，非专制是不能收拾局面的。然而专制的效率只是号令天下令行禁止，但其自身自我纠错能力实在是太差了，而且官僚主义啊也会令其善政大打折扣。在形成专制制度以后，罗马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次的暴政， 政权更迭非常频繁，人民生活艰难，问题百出，乃至国家元气大水，直到整个罗马帝国最终走向了崩溃和灭亡啊。短时期看去合理的东西，却未必经得起长距离的历史的考验。透过罗马的这个历史兴衰啊，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民主是活的，宪政是活的，而专制是死的，人治是死的。对于保证个人自由、实现社会福利化而言，民主宪政显然要优于专制人治，是吧？也因此，作为凯撒本人以及作为军事独裁代名词的凯撒主义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啊。就说凯撒他当时搞这个独裁专制啊，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不得不然吧，是吧？但是作为这种独裁这个东西啊，凯撒主义、拿破仑主义这个东西，他就不是好东西啊。好，那个演讲讲座就到这里结束吧，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提一提啊。我明白，不一定，有的就是他肯定不会输入这个混合体制了，他主要还是要么保留啊，要么实行行省制。 是这种模式啊，他是把人家作为二等公民来看待的，是吧？而且罗马就是他就是抢占了很多很多奴隶，但是有多少呢？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比如说罗马人啊有100万人，意大利可能有200-300万人，但是他们的奴隶啊大概有几十万人吧，是吧？而且好像比较集中啊，比如集中在西西里岛上，是吧？有时候你西西里岛上那个奴隶大暴动啊，是吧？好像就被杀了好多好多。 基督教对罗马的破灭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啊，它倒不是对罗马破灭有影响，但是它可能对罗马有一定团结作用呢，是吧？罗马的它这个破灭，它主要是它这个帝国这个体制啊，专制制度啊，它与这个有关系。我认为是有这个有关系的。 如果没有这个基督教啊，是吧？这个罗马灭亡以后，这个西方欧洲啊，它肯定就可能彻底要分裂了吧，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彻底分裂了。但是呢，这个基督教又把他们给粘合在一起了，是吧？从精神上给粘合在一起了。 现在主要是关注这个罗马的这个制度啊，它的这个演变啊，与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发展。主要还是立足于我们今天啊中国的这个现实的政治转型、文化转型的这种需要啊，来这个思考的啊。这个一说这个调调又有点像那种那个正襟危坐、这个高谈阔论的这个调调了啊。那个斯巴达克斯对古罗马的统治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没什么影响，他那个统治啊，他那个起义那个时候哈、大概是公元前73年吧。但是对罗马当时啊，因为庞培嘛率领这个罗马军队在西班牙正在艰苦作战，是吧？他这个意大利半岛本土上军队实际上并不是很多，这个时候是克拉苏临危受命，是吧？他以这个牛皮糖战术啊，就是进行封锁性的这个打击，结果把这个起义吧基本上快扑灭了啊。最后跑出去的人很少，最后还被庞培给收拾了啊。当然了，斯巴达克斯这个人挺优秀的，实际上他早就看出来了，说赶快跑吧，不跑就晚了，但是他们都不跑啊，最后他没办法，他也留下来了。这个古罗马的这些历史资料这个问题不大，你就是研究这个党史啦或者是什么东西，主要你的只要你水平达到了，你是吧？你鉴别这个材料，你收集材料这个能力达到了，那也没什么关系，是吧？主要还是看这些方面。斯巴达克斯算什么？斯巴达克斯，这根本就像过眼烟云一样的人物，是吧？也就是激起了一点涟漪，是吧？没什么，他没什么重要性，是吧？不就是奴隶造反吗？是吧？奴隶造反不是他这一次，奴隶造反经常造反，就是他这个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或者规模最大的一次，平常造反规模也很大，你知道吗？